边，侵占空间是谁的从前？寂寞在人潮中，你是属于我的那画面。经过宿命的深深迷雾与你深深的许愿，思念像一个离子和本能的蔓延，分不完名字，剩下难解的语言，沉睡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誓言。

969只听好歌不听话。 我看见地铁里每个人都在思考，我对